犯者的具体身份，又强烈谴责人口贩运，呼吁各国加强合作，避免悲剧发生。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早前透露，正进行验尸工作，但无法识别任何死者。而爱尔兰警方就根据欧洲通缉令拉了个22岁男人，涉及误杀等的罪名。英国寻求引渡到英国受审，越南警方亦都拘捕了两个人，涉嫌组织贩运人口活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下周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咧，首先讲中道路事故啦，咁就系你屯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第三线嘅道路事故都系未清理好噶，影响到一带咧系非常挤塞。而家龙尾咧分别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你屯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第三线，因为有道路事故，影响到一带系非常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以及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驾驶人士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波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一段仍然都是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慈美飞路。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现时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围美林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立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有啲嘢瞒住大家，今集不得了咧，就会揭穿佢嘅秘密。 阿哥，你有啲咩瞒住阿嫂啊？ 捉住佢， 知道不得了，飞去爸爸个头上面， 知道啦 ，Tony， 不得了，不得了，真话藏不了， 救命啊！ 想知爸爸有咩下场？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10，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他一个表面好像比较冷静，但其实他内心是很澎湃的一个人，隐约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个人。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09啊！今日中气够啊，播一报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啊，紫外线指数截至2:00啊，系 六 啊，强度属于高 高啊 ，AQHI 系4至5啊，咁啊系维持喺中嘅水平噶。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我系六合彩阿一， 我系长途电话波城， 我哋加埋系长途电话买六合彩波城阿一，究竟有啲咩事呢？有啲咩推介啊？波城， 话说啊，早几日我喺公司嘅夜晚啊，突然之间收到一个长途电话， 星期四嚟嘅， 星期四 做完鬼故嘅时候， 哇哇惊啊，午夜凶铃咁样，咁啊见到咧系一个喺大陆打翻嚟嘅，咁其实我大概估到咧会系边个，应该系我老豆，因为老豆喺大陆做嘢啊嘛，咁啊其实咧通常好紧要嘅嘢咧佢就会打电话翻嚟，咁我好惊咩事咧？ 喺你面前用你啲嘢， 系 嗰种感觉啊！零舍不同啊！ 咁似前犯嗰啲 波木前犯， 哇！喺你面前用你啲嘢，我都 OK 啊。 黄天怡走咗，黄天怡 走咗。跟住之后，咁我 pick up 个电话听啦。 Pick up the phone， 咁都不以为意啊。 咁然后我好凝重啊，心里边惊一惊啊，真心。之后老豆话：阿仔啊， 你可以。即加多少少 hook line 先咁快入嗰、那个，虽然我知道个故仔系啊， 因为初得太长通常会唔好听。 O K， 前面讲太多嘢咧会唔好听啊，嗱嗱声入咗个重点先再补救。咁拎起个电话， 拎起个电话，咁你嗰下谂嘅系谂啲咩咧？ 我谂下会唔会我老豆有啲紧要嘢要我帮佢整， 或者 touch wood 可能佢有事， 搵唔到我阿妹，有阵时会噶，佢打翻屋企嘅时候冇人听咧，佢就会问我翻到屋企未，知唔知阿妈或者阿妹去咗边度？ 但个电话你系认得嘅，即系唔系一啲内地嘅诈骗电话嚟嘅？ 其实我唔认得噶，不过好地地唔会有一个人用长途电话打俾我。 可以系咩噶嘛？你嘅包裹已经被扣留，哦、okay ， 有啲唔同嘅。 O、okay, K， 有啲唔同嘅， 系啦。虽然我冇入佢个电话 number， 直觉系阿爸打嚟咁一听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啦：阿仔啊，你咧， 你一开始要不以为意啦， 我要用不以为意啊， 不以为意。 我用得太多，我都好憎呢个字。 原来系咁噶， 系啊， 讲鬼故嘅职业病， 所以我而家讲鬼故都唔系好用呢个字， 我都不以为意啦， 听有啲懵，不以为意。咁然之后，老豆同我讲：你三番四次唔俾我讲落去。阿爸就话：阿仔啊，你马会个 account 咧有冇钱？可唔可以帮我买今期六合彩？有9000万， 即刻转翻音乐啊！ 我嗰日啤一声，我话乜嘢？咪我心里边啦，乜嘢啊？你长途电话打翻嚟。你叫我买六合彩啊，大佬，有冇咁紧要啊？同埋点解要揾我啊？ 阿爸，你好等钱使喎、 啊，我只系就嚟退休啫，要揾啲退休金啫，都唔系咁样样啊。跟住话你系咪有个户口可以上网买、啊？跟住我又装个 app 嘅，但里边好似冇乜钱啊咁样。跟住佢话系咩？你今日有冇时间去买？佢坚持要買。 但系今日你系买今即今晚开嗰个噶嘛？ 其实系今晚先开嘅， 系咯， 系啦。但系佢当晚以为系 令尊翁做咩咁心急呢？ 佢有时系咁嘅，佢真系好等钱使啊！你 feel 到？跟住之后咁好啦，咁我话。啊、我而家讲紧电话，咁咧我收咗线之后 check 下户口有冇钱啊？ 系啊， 嗰个马会投注户口有嘅话就帮你买啦。跟住我都有问佢，我话点解你唔揾阿妹或者揾阿妈嘅？佢话阿妈唔得闲接佢电话，应该做紧嘢。然后我妹咧不嬲都唔收佢呢啲，佢完全冇谂住揾我妹，一直接揾我啦。咁就 我开始越嚟越欣赏你阿妹。虽然我呢排有啲嬲佢， 点解啊？因为搵到工， 因为佢爬我头搵到工， 佢唔知搵到工啊， 佢搵到2份添啊！ 佢搵完一份之后未翻工，已经转第二份啦，可以死未咧？你 嬲啊！ 咁跟住咁好啦，咁收咗线之后帮佢 check 啦，我户口 check 咗有3蚊鸡，一注都买唔到。跟住我 check 完之后，我发现 咦唔係喎，呢期六合彩係今日即係星期六呢一日喎，咁啊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話，嗱阿爸，我户口咧就冇錢嘅，我即係證明我有 check 過先啦，跟住提供一個 offer 就其實咧呢一期星期六先開，不如你翻嚟香港自己買啊，跟住之後咧佢冇乜點復，我隔一個鐘之後先至再復我咯，一個 OK emoji 加個石石嘅 emoji。 你一家人嘅关系真系非常之融合啊， 非常之有趣，所以个对话就咁完咗。 你有冇将呢件事同你嘅零售堂啦，又或者令妹妹分享呢？ 我问我妈又，我问我妈话阿爸冇揾你买六合彩。 咁你阿妈嘅反应系？ 佢话咩咧？ 佢成日都系咁噶啦。 佢系讲咩咧？好似我冇摆喺心上面，佢答咗啲咩？总之无关痛痒、唔好笑嘅嘢，即系我妈咁样答咯。啊，搵翻阿爸 message， 佢做咗 OK emoji， 然后第二句早点回家休息，感叹好心心。 但系佢今晚系佢已经翻咗嚟香港啦， 琴晚翻咗嚟啦。 哦，咁佢 业主买咗未啊？佢我翻到屋企瞓咗啦。 你而家 打俾佢啊！ 你而家打俾佢，佢唔会讲粗口噶嘛？ 佢唔会啦，唔识讲粗口啊。 好啦，而家打俾你爸爸。嗱，我哋得三分钟时间啦，因为我哋要播剧啦。 啊！佢会唔会一三三先打？好啦， 电话几多号啊？ 等先，你通啊通啊，推推推。喂喂，爸爸， 你已经被接驳到。 佢叫人， 佢叫你先啦。 卡我试你，好似你一次，你一次。我哋好耐冇玩咧，即场打俾一个人啊！我以前录音嘅时候会噶嘛。 哦， 通通通通。 喂 喂，爸爸。 喂 喂喂，听唔听到啊？ 喂 喂，爸爸。 边位？ 我啊。 系点啊？你讲啊。 喂，我想问，唔系啊，我提你，你买六合彩未啊？ 买咗啦，你睇到个公共家嗰、那个我哋个家庭嗰个 WhatsApp 咩？ 冇啊，见唔到啊！你几时买？啱啱买咗啦。 晏昼啊嘛。 哦。 你系想买？ 唔系、啊，我啱啱醒起，我提我、啊、我提诶、啊，即系我谂住提你啫。你买咩 number 啊？ 好多个噶喎、 啊，你买咗 有手吓点啊？有手廿四噶嘛？ 哦，你买咗几多？买咗几多钱啊？ 四柱嘛，通常都系张四柱。 哦，你有咩 number？ 因为我都谂住买，我惊撞啊啲 number。你记唔记得买咗咩？ 唔紧要噶，你唔使你做，因为有两个 number 比较 hot 啲噶嘛，十一廿四。 我十一廿四比较 hot 啲嘅个 number， 你又知嘅？ 系啦， 点解你知嘅？ 因为我哋有 study 噶嘛，同埋我将嗰啲 number 咧喺过去唔知十期廿期都唔出现嗰啲，我都拎咗出嚟嘅。 吓、啊，你点样拎出嚟啊？ 睇马会睇噶嘛？ 哦， 即系嗰啲 number， 即系话喺过去唔知十期廿期都唔 show 出嚟嗰啲 number 咧，咁我就唔喺今次就唔买啦。 听 唔明啊？我可以俾 number， 我 forward 俾你啊。 我你 forward 俾我，我等我 forward 俾啲 friend。好啦， 总之我意思话 low low 咧，就系呢个 number 喺过十至廿期都唔 show 过，或者 都冇出现过， 出现过嘅。 哦， 啊，咁我就 eliminate 咗佢咯，即系我买就唔包呢啲咯。 哦，好啦，好啦，你 send 俾我啦， 我 forward 俾你啦。OK， 拜拜。 好啦， 多谢 Uncle， 拜拜， 拜拜。 喂喂，今晚食蚝你知啦 嗬？我知啊，食蚝系好啦，拜拜。 今晚翻嚟啊，八点半前啦，拜拜。 拜拜 ，Uncle。 我唔知道，我老豆原来咁有研究，差啲我以为佢自己整咗个 Excel 出嚟背其 mark 咗啊！大佬，我成日咧瞓醒觉屋企见佢对住 Excel 揿下揿下，我怀疑佢真啲六合彩每一日，同埋怀疑佢应该听唔到咧，你叫 佢应该听唔到我嗌佢 uncle， 佢只耳仔听嘢唔系好清楚，因为所以佢应该更加唔系好知道。但系佢好奇点解个仔同佢倾咁耐电话，应该呢几年嚟第一次倾超过。三分钟嘅电话， 果然你爸爸系有读 master 噶嘛？ 有啊，有话读 MBA 啊， 有读 master 系唔同啲， 系唔同啲啊， 即系有逻辑性， 系啊， 有数据， 同埋佢好轻描淡写， 系啊， 马会有噶嘛，系啊，佢有 hot number 噶嘛，咩十一红廿四啊？我哋就睇下今晚有冇十一红廿四， 你都要戴一戴头盔嘅， 哦系，都系呢啲唔好即系唔鼓吹大家赌博啦，呢个纯粹老豆生活习惯啦， 我哋 我手上冇持有任何嘅，冇持有任何嘅六合彩嘅彩票。 我哋鼓励同家人多啲沟通嘅啫。 系啦，啱啱听得到啊，大家。 你看我每天都觉在门内，谁和谁生 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少年波城与百宝一 之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呢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这个礼拜呢啲天气啊开始冻啦。 哇，这个对白好似寻常事每个礼拜一开头啊。 是啊。 这个礼拜开始热啦。 是啊，中秋就开始凉啦。 我估下一阵间四点钟佢哋一定会讲下天气先嘅。 一定系英国人打招呼讲天气。 因为佢哋做 live 嘛， 啊、 我哋赞紧佢啊！ 唔 live 边有得讲天气啫？但系我哋都讲天气学佢哋，但系真系啊嘛，开始冻冻地，有冇啲法宝可以俾我暖下身啊？ 哒哒哒哒哒哒，二次元皮褛。 八宝一啦、啊。你呢件嘅皮褛咧，薄黐黐咁样，保唔保到温得唔得噶你？ 少年波城，咁你就唔识啦。薄唔代表系唔好噶，你睇下磨呢啲粉底几薄，搽咗都似冇搽，依然都系咁靓女啊！ 嗰啲叫裸妆噶嘛？咁呢件褛 唔通我喺度踢爆佢口粉咩？ 咁点啊？呢、這个系咪都系咁犀利先？ 梗系啦，不过用呢样嘢，有啲嘢要注意噶。 咁系咩啊？ 我哋听咗 Roller 先啦。 本广播剧制作并无任何动物受到伤害，以及本节目并唔鼓励任何皮草类制品。希望大家爱惜小动物，以及两位主持，多谢合作。 咁即系点啫？八宝一，你都未讲点用？ 少年波城呢件二次元皮褛系高科技产品。呢度有个插卡位㗎，你抽咗唔同嘅卡，上面会显示唔同嘅 animal， 然后将张卡插入去个皮褛，个皮褛嘅高科技就会模仿嗰啲动物嘅皮肤同埋佢哋嘅皮毛同埋佢哋嘅皮下脂肪，咁样就可以保持你嘅温暖啦。 哇，八宝一听落真係好似好高科技喎、哦。等我试下抽卡先。 少年波城呢度有好多张卡，分别系有 E 级、D 级、C 级、A、B、C、D、E、B 级， 你咁都要数 A 级，同埋最劲嘅 S 级，好似你打机嗰啲，咁打机嗰啲都唔系 A、B、C、D、E， 无啦嚟个 S 啊！ 如果由二 set 开始，你咪数唔到。 等阵先，二 set 上一个系咩 ？W、X、 Y 啊，系。 你咪数唔到， 唔理啦，总之有好多款卡啦。 哇，真系好似打机嗰啲咁。好啦，我试下开始抽先。哇，呢个 C 级卡、啊， 少年波城，你读下上面写咗啲咩啊？ 哦，呢个 C 级卡咧。是即系雪橇犬啊，话系犬科嘅动物、啊，话佢哋咧嗰啲皮毛好暖，可以喺嗰啲温度好冻嘅地方咧都保到温啊！ 你试下插张卡入去啊！ 好，插入。 哇！少年波城呢件衫好衬你啊！ 你话咩啫，八宝一？我觉得硬系怪怪地嘅件衫。 唔系啊，你着完之后成只狗咁样，就好似啲犬公一样啊！ 咁咪出事咯！ 争在未有格仔啊！如果有埋啲 pattern， 就系狗公格啦、 啊。而家个问题就系我着完成只犬公咁样样，我点见人啊？我唔用呢个啦，系咪可以再抽第二张卡？ 你再抽啊！ 好，我又抽先。 面又写住啲咩啊？ 今次呢个系西伯利亚长毛象嘅象科动物嚟噶，佢话咧佢啲毛啊成米厚噶， 哇！ 见到都热啊，系咪插入去啊？ 你试下插入去啊！ 好，插晒啦， 插入咗张卡， 插入咗啦张卡，好，咁即系。 哇！少年波城呢件衫好衬你、啊， 你又 仲要 咩啫？ 有条象鼻喺度揈下揈下，几好睇啊！ 几好睇， 够 fashion 啊！ 你而家条象鼻， 下个礼拜二可以问下 Neil Neil 睇下咁样着衫好唔好睇？ 我谂佢都唔知点搞，件衫暖又暖啊！但个象鼻好尴尬啊，唔知摆边喎。 你试下摆头壳顶， 唔得咧，真系好怪啊。 摆喺个臀部嗰个位，好似条尾咁样， 好左掟、啊。 拱前面啦、 啊，唔得咧，摆个肚腩度都唔 work 啊。我搭车点扣安全带啊？ 你又啱，咁不如你抽过第二张啦。 好啦、啊，希望今次呢张真系用到啦，我抽。 哇 ！S 卡啦，少年波城上面写住啲咩啊？ 呢张好特别、啊，佢咩都冇写，全部都问号嚟嘅， 隐藏角色、啊， 好似嗰啲限定嗰啲咁样。佢淨係寫咗一样话係灵长类嘅动物、啊。 名又冇介绍又冇，究竟係啲咩呢？ 呢个好劲，唔知係嗰啲马骝定係忽忽定係星星定去到 King Kong 嘅级数呢。好啦，今次应该得㗎啦。好，又插入去。 少年波星啊，今次。 咦，八宝一点解今次你唔话嘅？ 因为唉，你自己睇下块镜啦。 八宝一，点解今次我会变咗口似盐瓶子咁样嘅？ 少年波城，你睇一张 S 级卡啦，用完之后啲字出晒嚟啊，原来系口似盐瓶子灵长类动物，体下嘅脂肪唔系皮下嘅脂肪高达23米。比长毛象劲23倍，可以喺最冻嘅地方生存23日，就算唔食嘢系唔得嘅。不过真系好保暖、啊。 咁点算啊，白毛一？我而家同口似盐瓶子一样样啊，我唔制啊，我要变翻做少年波城啊！ 最佳男主角口似盐瓶子， 今日啲戏几好啊！真系好嘢，好嘢，好嘢， 培训得佢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百几名民主派区议会选举候选人发起下午在维园举行选民聚会，另外亦有网民发起下午由维园步行至中环。下午近一点，大约30名防暴警察进入铜锣湾站戒备，铜锣湾站目前正常运作，但 B 和 D 二出口暂时关闭。铜锣湾一带的大型商场和店铺正常营业，有在轩尼诗道的商户表示将视乎情况再决定几时关门。三名男子星期四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违反禁蒙面法及袭警被捕，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16日再讯。其中22岁的李开正是八仙岭山火生还者张润恒的表弟，张润恒今日到场声援。控罪指李开正 在旺角雅兰里武侠里辩解葵有五支汽油弹，控方话根据闭路电视片段，佢逃跑时怀疑将藏有汽油弹嘅背囊掟喺后巷，辩方就话李开正被捕时身上只有海报同埋电话，质疑控方冇呈上闭路电视影片作供。恒地宣布将锦田江下为一幅428,000平方尺的土地借给政府7年，兴建大约2000个过渡房屋单位，每个单位面积由150至350尺，预计可容纳7至8000人。执行董事王浩明预料，恒地会负责平整土地等开支，估计要10亿，而建筑费和营运工作由政府负责，而集团会出资3至4千万活化客家建筑物江下为大宅，他又强调该区没有其他隐藏项目。被问到为什么不兴建私楼，以及借用七年之后会不会收回发展，王浩明说整个社区发展未成熟，会等到成熟之后再考虑最适当的土地用途。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需要找志愿机构联合规划，透露初步借用土地七年将征收1元的租金，七年之后仍然有空间继续借用，如果归还给恒地发展，他们需要向城规会申请。被问到外界可能质疑政府帮发展商，陈凡表示入住的是基层家庭，基本交通运输一定需要，不存在令周边团体得益。香港至尊设计学院有蒙面人因为不满校方未有厘清15岁学生死亡问题而破坏校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对此感到好痛心。他说学生死亡只是蒙面人单方面的怀疑，当家人都没有怀疑时，为什么不知道身份的蒙面人怀疑破坏所有东西？他又认为社会高度关注资讯发放和私隐，至尊未能交出闭路电视片段是绝对正确。他在电台节目表示，除了执法者，闭路电视持有人都有责任保障私隐。杨润雄又说过去推行德育和公民教育时，课时比例上有疏忽，特别是中学容易将时间集中在学科上。他和中小学校长讨论时互相提醒未来应该多做德育教育，并提醒学生注意网上资讯的真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中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北架山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狮隧口嘅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咁另外咧，讲呢个电车嘅消息啦，咁就系现时咧介乎北角书局街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之间嘅来回电车服务已经暂停。咁就系介乎北角书局街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之间来回电车服务暂停。咁另外咧，因为道路事故，鲤鱼门到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第三线仍然都系封闭，影响到九龙东一带咧系非常挤塞噶。现时咧，鲤鱼门到去东隧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以及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或者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东区走廊落中环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古城。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系非常挤塞㗎，龙尾排到过去太古城。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创智中学。歌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达之路一段亦都挤塞，影响到现时联合道去九龙塘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广播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星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低至12届十大中文金曲。 低至12届 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老少平安，作曲作词蓝奕芳，主唱周柏豪。 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 清空，作曲谢霆锋，作词乔星，主唱谢霆锋。 回头远远化作星空。 Are you naughty？ 作曲黄湘俊，作词陈咏谦、拜润章，主唱钟舒曼。 矮啲，矮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街市超市买餸啊，清单记得带，买嘢食时要睇住啊，唔好乱咁买。屋企煮饭份量要想清楚，食唔晒唔好煮更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正餸记住包好算好，注意食用限期。咪做大嘥鬼， 厨余减一成，咪做大嘥鬼啊！识食为香港。 Jaylin，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佢系一个好幽默同埋谂嘢都好跳脱嘅一个人咯。 Hello， 我系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呢一位嘅靓女嘉宾咧，佢嘅身份咧都几神秘嘅，因为访问之前咧上网 search 咧，未必揾得到好多关于你嘅嘢啊，跟住睇 social media 嘅相咧，又未系话超级多咁样啦，咁所以咧系有啲好奇嘅。今日做访问之前，咁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有林晴欣 Jaylin 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咁佢就系今年嘅女新人啦，咁啊， 我哋又要做翻个传统啦， 冇错， 每年嘅女新人都要上嚟我哋嘅节目嘅， 系啊， 系啊，男新人就不理， 系啊，男新人我哋唔会理嘅，俾你见识下我有几黑暗啊，呢一行见到啲 DJ 原来咁样嘅，咁样讲翻转头系即系点样进入呢一行，成为今年女新人呢个古仔大概系点样咧？ 我本身咧就有大学嗰阵时咧就有 join up live 啦，咁佢就系一个直播嘅平台嘅，咁我就喺上面就系弹琴咗唱歌嘅，咁差唔多都 keep 咗一年嘅时间之后咧，就有唱片公司咧就揾咗我哋去合作，咁我哋就顺利就出咗一首就 系 入咗行啦。 OK， 咁但系咪即系佢见到你嘅 live 之后，跟住就私底下 message 你咁样同你讲啊，我系边间公司啊，对你有兴趣想揾你即系做歌手咁样？ 哦，佢唔系 contact 我嘅，咁佢系 contact 公司嘅，即系同公司去倾嘅，咁所以即系最尾佢都系同 up live 咁样去倾，就帮我出道咁样。 哦， 你系咪都想开 live 啊？即刻？ 但我唱，我唔知做咩嘛，開 live， 開 live 唔知做咩嘛，可以咁樣。但你嗰陣開 live 嘅時候，有冇想象過會可以即係去到呢一步咧？ 完全冇想象過。我本身開 live 本身就係想唱下歌，因為我平時我住科嗰陣時候，其實都好中意自己喺房度咁樣唱，跟住之後知道咗有啲platform 可以你唱下歌，即係可能可以揾少少外快嘅，咁我就一路就當係平時咁樣自己喺度唱下歌、彈下琴咁樣咯。 哦，係， 但係你唱歌嘅時候，呵眉係 OK 接受嘅。因为我唱歌佢哋话不如你收声啦，系啊，不如 佢啲歌迷， 佢都会俾钱我噶，我俾钱你，你唔好唱啦。 而家你公司啲同事都叫你，不如你收声啦。即系有啲人唱歌唔知道自己唔好听啊嘛，佢嗰啲， 我真系试过，我俾钱你，你收声啦。 第一印象。 咁啊，先嚟咧第一印象，即系第一个部分啦。咁啊，因为你就有你嘅第一首嘅作品啦。咁啊，俾你估下啦，因为我哋呢个题目嘅灵感都同呢一首歌咧有啲关系嘅，系啦。咁我哋呢个题目就系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喺我哋即系呢个访问录音嘅时候， 的前一晚才喊完你。 是即是昨晚喊完呢。 但是你們確保是有一個人 在 有一個人， 我們 夾了的。 我夾過的。 因為你的歌就叫忍眼淚嘛。那我們就給你估 了。講一下首歌先啦。 都好。是啦。看你一路表達的過程。是啦。 首歌呢其實是想表達一些很倔強的女仔又或者是男仔都好啦，就是面對感情的破裂的時候他們會怎樣面對自己的情緒，他們就是選擇去忍住自己的不開心，就是 rather than 去跟個男仔或者女仔說、我真的、對於分手這件事很接受不到這樣啦。 你覺得有沒有樣睇的呢，即眼鏡的人又或者倔強的人 冇样睇噶，我觉得。 就咁睇我哋两个个样，边个系 眼镜啊？ 系啊，或者边个个样似易喊啲咧？ 两个都唔似易喊，你可能会似易喊啲。 个原因系 因为 水汪汪嗰对眼，虽然细， 你对眼太细， 系啊，实在太细啊， 装唔边啊， 装 得 唔多啊， 水啊， 系啊，啲水自己流出嚟啊，人造泪水咁样， 太容易流出嚟啦，容量唔系好高，因为 你个样似系。多啲情緒波動嘅， 佢、okay, 似係冇感情嘅人嚟、 冷血啲， 冷血嘅殺手， 冷血嘅動物啦，叫我。所以你估尋晚啊，喊完嚟嗰個係阿一啦。 嗯， 你覺得我係基於咩事喊啊？尋晚 你覺得係啲感情上面嘅嘢啊， 生活上嘅嘢、 生活上嘅嘢、 財務上啦、 啊啊、 錢債上啦、 啊，定係開心到喊？ 價上啦、啊，社會上啦、 啊，煲劇。 煲劇 哦，煲劇嘅時候、okay. 見到一啲劇情喊啦。 好， 真正答案， 你估 錯。你本來仲想講估啱， 仲諗住拍手咩？ 你估錯咗啦，就係你心目中冷血嘅人，即係我，就係我琴晚喊。 你琴晚 係 咩事？ 睇唔出。 試完我琴晚喺南怡當入樽翻睇，跟住即刻反白眼啊！想。 仲以为咩事啦？我都有喊过，睇男儿当入樽， 即系我好容易受热血嘅嘢喊， 系 同埋嗰啲咧，人哋觉得你唔得，跟住你做到嗰啲咧，我觉得我系好中呢啲剧情。 嗯， 咁所以我琴日睇到嘅时候，跟住我就喊，同埋见到咧个女主角赤木晴子，我就怀念自己嘅中学时候，点解每一个咁嘅女仔，哇画得好靓、啊！我而家睇翻，原来个作者画佢画得好靓，点解佢喊我都想喊，跟住我就系 啦，够啦，对你冇兴趣 ，OK。我想问我哋今日嘅嘉宾，如果你面对一个咁嘅男人喊，你会唔会系加分定系点咧？ 加分，即系我自己嘅印象系好少男仔喺我面前喊。咁如果你愿意喺我面前表露到你自己软弱嗰面，我就觉得佢系一个好信任你嘅人，咁我就会好加分。即系我觉得男仔喺我面前喊嘅意思系代表佢好信任我咯。 嗯，系。 咁如果啊，如果你系即假设同阿波成系拍紧拖啦、 嗯， 你话要分手，佢真系喺你面前喊，然后哎你唔好，你系咪会心软嗰啲人嚟？ 系啊， 哦，有冇试过男仔咁样成功，即系叫做喺 再拖多下时间啦、啊，或者成 啊？有啊，好都历历在目。 就寻晚啫嘛，我寻晚都喊完，我寻晚先喊完，咪又系咁啦。所以听到我因为喺南园都入樽喊，佢觉得好小儿科。 我寻晚分手喊啊， 唔系咯，你嗰啲咁样都攞出嚟讲啊，咁。 就系、是、之前即系、就是、可能我哋闹咗一啲大交，咁就系一啲我接受唔到嘅事，跟住佢就喊晒咁样去同我讲话，佢会改，跟住。如果你喊多一阵，我就觉得你一定系会改，咁我就一起翻。 即系你咁同佢讲啊，直情。 系啊，我就唔系，我唔系咁讲。 你喊多阵，你喊多阵，你喊多阵，我就信你啦。 你想我信你好简单，喊我答半啦，答半啦，我喺度等你。 而家27分， 你仲有3分钟时间喊。 我嘅意思系，即系我内心系。 佢嘅忍眼泪系你要忍住。谷埋一次过喊出嚟呢一首歌想表达嘅嘢， 觉得眼泪系冇可能可以假嘅，又喊咗一阵就系代表佢唔系即系嗰一下，可能系啲咩感觉，佢就真系好想挽留嘅话，我就会好心软，因为我好容易心软。 弱点啊又， 系咪觉得自己好难搞呢？即系呢个位置有时真系心衰心软之后就做错决定。 系啊，我都觉得、哦、我自己谂翻会。 覺得其實嗰一下我唔心軟仲好咁樣咯。 可唔可以大概講少少嗰個男仔嗰陣時係因為即係一衰啲乜嘢令到你 衰啲男仔都會衰嘅嘢咯， 即係去撩下其他女仔啊 嗰 啲啦。 其實我嘅容忍度好大嘅，即係可能其實對於一件事，我會唔會真係話好？懷恨在心我又唔會，除非你真係覺得嗰件事係非常之冇錯，而你係咁觸犯佢嘅底線，我先會將呢一樣嘢列入為我真係完全接受唔到嘅事。即係可能係我真係好唔鍾意人哋食嘢嚼嚼聲嘅， 呢個係真嘅， 係呢個係真嘅。但係你係都要咁做，你死都要咁做，咁我就以後唔同你食飯。 如果佢喊住嚼嚼聲， 咁你就自己喊住嚼嚼聲。 我反而想問你嗰個位係一個情景題啊，即係假設有個男仔係想追你嘅， 嗯， 然後佢同你表白嘅時候，佢係流曬眼淚， 我真係好中意， 即係明明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 但係佢喊， 係啊，喊到你搞白事咁樣，你係咪都 OK 會加分呢？即係 as long as 佢係喊就得噶啦。 我会叫你冷静啲先啦， 唔系，我真系好想同你一齐啊！ 你冷静翻啲先。 调翻转啦，你喊又容唔容易出现咧？ 容易，好简单嘅啫，好容易，因为一啲好小嘅事就感动，即系可能系你无啦啦，即系我依家处于好唔开心嘅状态，跟住你真系俾一粒糖我，我就自己联想一个故仔出嚟，跟住就自己喺度喊噶。即系我联想呢一粒糖，其实嘅意义系有好大好大好大嘅，咁我就喊。 哦， 我哋一阵送礼物俾你，你会唔会喊嘅？ 系啊，我仲要送两份添， 喊两次， 可以 roll 定机一阵间，随时睇车啲会喊嘅。 但系呢啲系感动嘅喊噶嘛？ 嗯。 如果唔开心嘅喊多唔多呢？ 都多，不过唔开心我通常其实真係会，如果係多人或者係有人我就会忍囉，但係如果係感动我就忍唔到。 即如果个男仔同你拍拖啦，佢激嬲咗你，然后你喺度喊緊啦，係委屈唔开心地喊，佢可以点样氹返你呢？但系由你喊完，哎，喊完冇事， 然之后到个男仔喊， 系啦， 我觉得我做得唔啱，搞到你 点可以氹返你呢？ 我好简单。如果真的很简单，有几种方法的，那就是一是用嘢食收买我啦，二呢就是你即总之即是女仔不开心那一刻你不要用理性，你用感性去跟她讨论先就 OK。跟住即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即是可能男女闹交呢真噶，你首先安抚咗佢，然后佢就会接受。 你理性嘅时候会咁讲啦， 喺你理性嘅时候话俾你听，佢需要感性。 即系你揽下，跟住唔使讲太多嘢嘅，其实真系揽下，表示你系 support 住我嘅，咁就 OK 嘅，我觉得系。 即系就算佢激嬲你，突然间冲埋揽住你都 OK 嘅。因为我试过被人推开咯， 唔系啊！如果个女仔推开你，你再揽、再推、再揽，揽到得为止，咁你就得咗噶啦。 你得啫， 系啊！喺条街度嗰阵，我好惊俾人以为我变态。 系啊， 佢喺条街度激嬲咗佢，我一定揽啦，咁我已经系好 mile， 跟住佢推开我，我再揽，跟住佢再推，跟住啲人开始望住啦，我就尴尬。 你嗰个算好啦，我嗰个一拳窝落我鸡心位嗰度。 咁应该你 系啊，应该我啊，你痛到飙眼水啊！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嘅环节，咁啊想 Jenny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你会拣嚟一个点样嘅秘密同我哋 share 咧？ 我嘅秘密其实就系、是、我之前试过追一个男仔，追咗三年几四年，系追咗一个，其实都唔系话追嘅，系我暗恋咗一个男仔三四年，咁我就系因为佢系排球队队长嚟嘅，咁就 哦，对排球队有兴趣系嘛？ 唔系， 我都系打排球嘅，有段时间。虽然我唔系队长， 打女子队， 因为女子排球队嚟。 我觉得佢好阳光，跟住读书又好好，跟住又靓仔，跟住。哇，好正！跟住我就其实完全唔识佢嘅，佢都唔识我嘅，咁我就默默地自己好中意佢。 跟住中意咗好耐。 赤木晴子同流川枫，我睇到。 我之前 哦嗰种咯，大家都好似冇乜点倾偈，但系单恋咁样样咯。 系啊，佢我系仲特登，即系佢之前去边间自修室，我就跟住佢去，系咪好变态？ 我想了解一下佢嘅外形先。是高大的， 身高 高的，但是不算不是大隻的， 嗯， 即是高，但是就 个样很文青，但是其实很阳光。 哇，呢啲实食啊，呢啲 听下咪仲有冇戴眼镜啊？平时 有， 哇， 文青眼镜 哦 ，OK， 系咪已经幻想到？ 我知边啲啦， 系实食嘅，我明白。 个性格呢，就其实你唔知佢性格嘅，因为你冇倾 冇乜 倾过佢。 我系。去到好後期先知嘅，因為佢好後期，我忍唔住，我有同佢講 加油啊！ 即係嗰啲讀書加油啊！跟住咧寫啲咪帽子啊，買支水俾佢話你打完波好攰啦！ 哇， 好變態啊！ 呢個係中學時候定大學？ 中學時候 哦， 但係。 Okay. 我想知道嗰四年嘅分布系头两年系一直都系暗恋冇人知，定系几时开始出手？因为其实你去到递水嗰啲，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 嗯、 去到最尾先出手嘅，因为佢要走啦，我觉得，因为佢 grad 啦嘛，佢要嗰阵时有 study leave 噶嘛，跟住佢就已经唔系呢个学校。咁喺 study leave 之前，我已经好慢慢地渗入佢一班嘅同学，同佢讲。我想了解一下佢 差几年，佢大你几年系嘛？ 大我两年。 哇， 已经可以渗入到佢身边啲朋友，劲喎、啊！你可以 好犀利。 发动过咩攻势？除咗递水啊、搣帽子啊， 我差唔多。佢每次喺自修室，我都系佢后几排嘅。其实， 但佢见到你， 佢唔知嘅。 哇， 佢 唔知嗰下先浪漫啊！ 跟住，我温书温得好开心啦、 啊。你真系温到书， 唔怪得知你话成日走堂去自修室啦。佢系有拍拖定系？ 冇。 O K， 佢单身嘅。 咁你有冇谂过再进一步嘅？佢起晒底嘅， 起晒底。 佢住边？I P 都唔使 check， 我都知道佢喺边度啊。 咁你有冇谂过再进一步，定系你系唔系呢啲嘅女仔嚟咧？ 去到。其实去到之后是他进一步、即是去到他毕了业了、真的考了试，他就跟我说其实他知道了。跟着我那一下就原来你知道的。 其实很难不知道的。有他一跟出跟入放红有没有跟过他， 不说以为我差他几千元。 是啊，又成日有个 阿妈，有个女人系咁跟住我， 系啊， 跟住我几年。啊、 下次我翻嚟睇住 lift 个闭路电视，睇有冇跟我入 lift。 系、啊，有冇试过跟放学跟住佢，睇下佢住边嗰啲啊？ 咁又冇。 哦，我以为啲基本都有添。 咁跟住佢 嗰下，佢同你表白定系？ 佢系又问我一唔一齐？ 系。 跟住最尾就都系话大家了解多啲。即系我就话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一直话中意佢，都系当佢系一个好似偶像啊男神咁样去中意、其实唔了解佢个人嘅性格同我夹唔夹嘅。咁最尾其实都觉得都系做翻男神好啲咯。 哦， 系有啲人真系你男神话男神，做男朋友就一回事，因为即系可能系我个人系比较活泼啊好动，咁佢其实。私底下是比较安静的，咁就可能跟我想象中好大出入，即因为如果你一觉得一个男仔好好，你当佢是男神，你就会幻想到佢的世界都好美好，即佢一定是好健谈啊，佢对住你一定是有一个浪漫。 佢笑的时候好像有太阳咁样， 点知佢翻到系捽脚趾嘅咁。 哎呀，今日打排球整亲啊！ 因为佢第一次约我咧，系一起温书。跟住就系、是，因为但系佢已经毕咗业，就系佢睇住我温书。 我哋 呢题唔系咁做啊， 系咪想我当你排球咁打 偷杀啦？ 最尾我都系有讲过，可能我哋做朋友会好啲咁。 好劲啊！你可以吹到男神， 啊、可以吹翻个男神。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有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同你去玩嘅，想 test 下究竟你啊 對於愛你嘅人嚟講咧，你嗰個愛情中嘅魅力係啲乜嘢嘅？咁啊，以下咧就有幾種嘅嘢飲啦，就喺、你口渴嘅時候咧，你最想飲以下邊一樣嘅嘢嘅？咁 A 咧就口渴嘅時候，你會想飲茶 ；B 咧就係、咖啡 ；C 咧就係、果汁 ；D 咧就係、珍珠奶茶。 C 果汁， 因為我覺得 fresh 啲嘛，你頸渴就想飲啲 係 fresh 啲嘅嘢。 咁你咧？ 我諗緊係咖啡定係茶啫。即如果嗰排減肥嘅話，就可以飲茶；如果唔需要嘅話，就可以飲咖啡。 咖啡好肥咩？ 睇邊啲咖啡啊嘛， 係咯，齋啡咪唔肥？ 齋啡唔好飲啊嘛，啲肥仔梗係要甜噶啦， 又要好味，又要減肥， 係啦， 咁就減偏樣啊。 咖啡啊，咖啡啊，今日想飲咖啡。 好，我揀茶。 眼瞓因為 係，我係揀茶嘅，中意無糖嗰啲茶，凍嗰啲 係。 好啦，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究竟代表啲咩嘅。 不呼吸，不抗拒。不休息，不喝水，不想温馨的过去，并没什么需要追。不哭泣，不作对，不想挣扎，不愿你斗嘴，否则相爱的证据变得很恐怖，只碰上地雷，尽了力忍。再帮我安睡，又要扮假拒绝真心里，很努力睁开眼面对，只因思绪早已没情绪，伤口结于心里，讲分手不要停，很清醒不要醒。不想双方都见证，渐渐弄湿的眼睛，擦干一点理性，一声不响解决这困境，否则跟你都好胜，自激起反应，控诉你罪名，尽了力忍。继续忍眼泪多么累，忍到十分焦虑，不敢想你亲切笑容，引诱我的泪，又要扮假拒绝真心里，很脆弱不想挨下去，时间撕碎。 有今年嘅女新人啊，亦都系我哋今日嘅嘉宾 Jaylin 林晴恩嘅忍眼泪，转头会开估心理龙爪手嘅答案嘅。 幸运人口活动。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中线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影响到一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苏屋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狮隧口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苏屋村。 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介乎书局街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之间嘅来回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咁就系介乎北角书局街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之间嘅来回方向电车服务都系已经暂停。咁另外咧，较早前咧喺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蓝田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已经清理好噶啦，第三线已经重开，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现时咧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咁另外咧，提翻你一啲港铁嘅安排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港铁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喺今晚嘅10点结束。机场快线现时咧仍然提供来往香港、九龙、青衣机场同埋博览馆站嘅服务。咁不过由下昼嘅5点开始，净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唔停九龙、青衣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由下昼4点开始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系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暂时正常，落尖沙咀有些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哥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近达之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德云街。联合道去窝打路道方向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落去乐富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Jaylin，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佢一个表面好似比较冷静，但其实佢内心系好澎湃嘅一个人，隐约感受到佢系一个好有男子气概嘅一个人。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今年的女新人林晴欣 Jaylin 的。咁啊，头先我哋就开咗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啦。咁我哋又重复一次啦，就系究竟你口渴嘅时候啦，你直觉地会想拣以下四样嘢饮边一样嘢呢 ？A 就系茶啦 ，B 就系咖啡 ，C 系果汁 ，D 就系珍珠奶茶嘅。咁啊，一就系拣咖啡啦，我就系拣茶啦。咁啊 ，Jaylin 就系拣呢个果汁嘅，特别系橙汁添。 系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反映紧爱情中你嘅魅力系啲乜嘢嘅。咁、我哋就讲下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啲珍珠奶茶嘅你，代表你吸引异性嘅魅力就係平易近人。因为珍珠奶茶可以随住唔同人嘅口味而调节落几多冰落几多甜。所以你个人就好似珍珠奶茶一样，总係搵到唔同嘅方法同唔同嘅人相处。咁究竟今日同波胜一样揀咗 A 茶，同阿一一样揀咗 B 咖啡，又或者好似 Jaylin 咁揀咗 C 果汁，又反映緊你爱情中嘅魅力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咁 一，你嗰个咖啡 咧，咖啡 成熟同埋优雅 ，elegant。 elephant 啫，你完全冇 elegant 嘅感觉。 优雅其实我都睇唔出， 我都睇唔出，我谂都冇咩人睇得出能够有优雅改面。佢话因为咧，咖啡本身俾人感觉系一种好似大人嘅饮 料。哦耶， 系啊， 准唔准噶？ 佢大家帮我问埋， 准唔准噶？即系话你懂得欣赏咖啡咧，即系你人生有啲练力 得噶啦。 系 唔准 OK， 好。咁跟住到 我第一次有嘉宾帮我问准唔准， 准唔准噶？ 佢识咗我一个钟唔够， 都冇啊， 系啊，已经帮你觉得唔准啦。 望你个人，头先咪又听你个古仔，你成熟优雅，唔好讲笑啦。你咁都成熟啊？好啦，咁我拣茶咧，清纯， 唔准啊， 同埋点 skip 啊？ 唔系，讲下可能 边度揾啊？今日 听下。聽下咧，可能有啲人揀呢個，我覺得佢準啊嘛。佢因為每種茶葉都有佢獨特嘅香氣啊，而我就屬於清香嗰啲人。 得 無添加，你比較純粹 得噶啦。OK， 好啦，我係去重點啦。果汁就係代表喺人哋眼中嘅你咧，吸引嘅地方就係活潑同埋爽朗。 準唔準啊？ 系望住你啊！ 准， 好事嚟噶，活泼同埋爽朗。佢话喺一啲朋友之间一啲聚会咧，你似系一啲会即系炒热个气氛啊咁样样，同埋你呢一种比较爽朗啲嘅性格，令到人嚟同你相处都几好嘅。你自己觉唔觉咧？首先准唔准啊？ 我觉得几准嘅。其实你哋都应该要揀果汁嘅，其实你哋都想揀嘅，但你哋想多元化啲。 其实唔系嘅，我本身份人好好忧郁嘅， 系啊， 我份人好悲观嘅， 我都系啊，我好易喊， 我三不五时就匿喺屋企喊噶啦， 就攞个头撞半墙，点解咁样？ 但你觉得自己嘅性格系点嘅？ 我都系觉得自己系开朗啲嘅，开朗活泼嘅，因为我个人好好乐观嘅。 嗯。 不过都有个转捩点嘅，其实我细个啲嘅时候系比较悲观啊，谂所有嘢都偏向唔好。咁嗰阵时有一个朋友，唔知讲咗啲乜嘢启发咗我之后，我之后成个人都好乐观，好多时候都偏向正面嗰方面去谂，即系可能做得唔好系你觉得啫，即系咁讲。 咁喺爱情嘅世界入边，系咪都系都系一个乐观嘅人呢？ 爱情的世界都是的，就是我会觉得 很多东西都一定会有好转，就是可能是我们一开头会有这一样东西闹交的，那我就会觉得那有摩擦才会有这个经历，有经历才会更加巩固到一段关系，就是我可能会这样想多过有闹交一定不行的。 Okay， 但是多不多闹交呢？就是你拍拖的经历。 其实我不是拍过很多次拖， 嗯， 我拍过两次，所以一次就很多，一次就冇咁细咯。 即其实是看个男仔咩类型，或者咁啱夹唔夹到咁样。 睇咩类型咯？如果大家有阵时，因为我都虽然乐观，但系我都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嚟嘅。咁我有很多嘢有自己主见，咁个男仔都有佢自己嗰套嘅主见嘅时候，但系我哋两套主见是完全是冲突嘅时候，就成日闹交咯。 女神实验 情景题就是啊，若果啊吓，呢个世界可以消失一种食物。你会希望消失一种咩食物呢？ 嗯，我唔系好讨厌嗰种食物，但系你要我食，我唔会食嘅，就系苦瓜。 哦， 因为我唔中意食苦嘅嘢，所以我都唔知点解要有呢样嘢存在。 唔知点解， 真系好好地你食 好好地， 好好地，边个发明咗呢一个苦瓜嘅诞生？ 好好地， 边个要种佢出嚟？ 你系唔理解点解有人中意食苦瓜嘅？ 系啊，我唔明噶，即系咩？即系食完之后你先会吃得苦中苦乜？咁點解要吃呢個苦啊？其實即係 點解要攞苦嚟身啊？嘛，你覺得啲人 你唔使噶嘛，大佬冇人逼你去食，特登去挑戰自我去食個苦瓜為乜啊？ 咁如果聽聽 Eason 嗰只苦瓜嗰啲感覺，你會覺得你唔係好明白嗰種點解係咁樣樣。 做人輕輕鬆鬆咪算咯， 何必要咁樣搞咧？搞著自己咧？ 我想知道係所有嘅苦你都唔 OK 嘅。 係啊，所以我都唔飲咖啡，我好少飲咖啡。係 啦，咖啡苦，我比較好奇啊，即涼茶中唔中意飲咧？即係嗰種24味嗰種咧，苦完之後有一種回甘嘅感覺， 咪就係苦瓜咯。 理解。 其實你真係有覺得回甘？ 有啊！ 你真係覺得有啊？ 我真係有噶。 我純粹覺得苦咯。 我想扮翻頭先嗰個問題，你真係覺得有啊？ 嗰個根本上其實，如果你覺得飲中藥有嗰種回甘，其實我哋食苦瓜都一樣差唔多嘅啫嘛，即係有種涼快咯。但喺佢身上唔會出現咯。 係啊，可能有啲人真係好享受嗰一種回甘嘅感覺，但係。咁你食啲回甘嘅嘢咪得咧？点解要等呢个回甘？ 点解要等咁耐咧？点解要辛苦完先揾到嗰种甘啊？嘛，你觉得？ 主要系食嘢，我就真系揾嘢冲击你个味蕾嘅原因系咩 ？OK， 所以嗰啲斋啡啊，嗰啲就唔好搞你啦。咁样 OK， 咁有啲咩食物你喜欢呢？ 好多，其实其他嘅嘢食我一般都。好中，即系冇话唔中意。 最中意系食咩咧？ 寿司。 哦，我又反而系中意食啲好甜，好甜啊！ 咁又唔系，我又唔会特登食啲好甜嘅，我仲纯粹系唔中意食啲苦嘅嘢。 寿司系个原因系， 因为我中意食啲好肥美嘅鱼味，即系可能拖螺肥嗰啲拖螺大拖螺啊，跟住。嗰啲都好中意 三文魚腩啊，嗰啲咧 係啊，即係總之入口即用，然後浸脂肪味嗰啲，食脂肪咯，即係好重脂肪嘅嘢，我就會中意食嗰啲魚皮，唔係魚皮啊，雞皮啊，就咁食炸雞皮。 哦，我知道你嗰度附近有間小食店炸雞皮， 好 食啊嗰間， 嗰間嘅雞皮超好食，我覺得應該係全 港。閉眼。So good， 我想知道 如果有人话你知 点啊？ 当你食完苦瓜之后，再食个鸡髀，个味道会升华10倍，你会唔会食嗰个苦瓜？ 唔会， 因为佢本身已经 feel 到噶嘛。 系啊，我本身已经感受到佢嘅精华噶啦。 咁我想知调翻转，若然你见到有人唔食嗰啲炸鸡髀，你会唔会觉得佢暴殄天物？即係好似我呢啲，我覺得雞皮好肥，即係炸雞，佢居然唔要個炸皮，就咁食個雞肉。 咁如果你係同我一齊食飯，我會覺得好開心咯。你唔食啊嘛，咁我食埋。 係喎，你健康好啊，我有得食添咁樣。 係啊，你中意食我都開心嘅，即係有同好人。你唔食咁，我咪食埋佢咯。 但係從來都唔使擔心要減肥嗰個問題，因為即係佢阿波就係基於嗰個叫做。 磨身體啊， 就是健康啊，又或者即係嗰個真係熱量嘅吸收啊，啲人話皮係比較肥噶嘛，即係你冇呢個嘅問題嘅， 未需要擔心。 個新陳代謝仲幾好， 仲後生 啊嘛， 暫時新陳代謝 OK。 我話俾你知，你遲早要食苦瓜。 你有冇擔心過去到一個年紀之後，即係啲人講25歲已經可以新陳代謝開始慢噶啦嘛？ 暫時未擔心，但係開始有一種。感觉啦，因为身边有啲差唔多24、25岁嘅人就话：你差唔多呢一个时候你就老噶啦，你唔得噶啦，你依家可以嘅时候你开心啦，你之后去到我呢度，你知点解我咁残噶啦，你知噶啦咁样咯。 你嘅反应系点咧？听到呢啲， 我就话：你唔好咁样就我啦。 到时先算啦，我都未到，系咪先？ 恭喜思阳。 嚟到咧，我哋访问最后啦，咁我哋就准备呢个礼物俾你嘅。咁呢个礼物会唔会能够令到你喊咧？今日 笑到喊啊！ 笑到喊、啊， 好似连登个公仔咁样。 今日咧，你出咗呢个题目就系阳光。 个原因系 咪嗰个排球嗰个男仔？你话佢阳光？ 唔系，系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因为都活泼开朗啲嘅，所以我都觉得系。屬於陽光啲嘅，即係你望住我， 应该都唔会唔开心嘅，即系我个样都几开心， 都阳光啊。咁你收礼物嘅过往经历里面，可能男朋友送俾你，有冇收过啲都真系几中意几好的送得嘅礼物呢？ 如果系最感动嘅一份礼物，就系佢整咗一本好厚嘅，即系嗰啲 鸡皮俾你。 成尺厚 啊！哇，好正！ 我储埋咗 成个礼拜 嘅鸡皮俾你， 重新再炸过俾你。哇！ 嗰间铺头真系好好食咧。 系，佢整咗一本有我哋啲合照啊，跟住写咗我哋以前到依家做过啲乜嘢啊，跟住就话展望更多将来咁样。跟住我生日嗰阵时收到呢本嘢，我就觉得一个男仔可以咁花心思去整啲手工嘅嘢，我就觉得好好咯。 哦， 即系我觉得心意，心意好紧要，因为心意系买唔翻嚟嘅。 有冇觉得好好笑佢嘅话？即系佢讲好有将来，但系而家你散咗之后，原来男人讲啲嘢之后都系会咁样， 都唔系好笑嘅，即系会起码都有咁嘅谂法啦。 有冇收过最差嘅一份礼物？你反而觉得系咩？即系你收到啲咩？你觉得 你唔好再可以送呢啲嘢俾我啦。 除了苦瓜之外啦。 之前有个男仔追我啦，跟住咧佢系未追过男，未追过女仔嘅我谂，跟住中学佢送咗个 USB， 但系普通一只 USB 定系有公仔嗰啲？ 普通 USB 乜都冇啊！ 跟住 几多激啊？ 我唔记得咗。 仲要八激喎、啊，钱都要 四激啊！ 我问佢点解送个 USB 俾我？ 入边有嘢嘅， 佢就话。冇啊！我见你学习可能有需要， 你学习有障碍咁， 我送只 USB 你学习有需要。 咁最尾我就觉得，即系呢个应该系务实型嘅男仔 啊！哇，大佬冇啲送 USB 喎，第一下递埋嚟，我以为你问我系咪你漏咗，呢只唔系我啊咁。 佢仲要真系未拆包装咁样一个咁样。 你学习有需要， 你学习有需要，好似呢句，冇我见你学习有需要。 咁自此之后咧，佢就冇再做其他嘢嚟追求你咧。 唔系佢试过， 佢送咗个 CD ROM， 佢送过几样嘢，但系都系类似系呢一啲，即系可能 佢 IT 人嚟嘅， 佢系商唔系佢系理科人咯。 make sense 嘅， 系啊，我都觉得 make sense 嘅。 make sense 送手指喎、啊，大佬点都唔 make sense 啊！你追女仔，我呢系你又送劲啲送一 TV， 我对你嘅爱有如个 hard disk 嘅容量咁劲，咁我觉得仲好啲啦。 几激噶咋，几激， 好激啊！呢坛嘢， 呢坛嘢真系好黐线。好啦，咁究竟我哋两个， 你送咩你？ 阳光嘅略，你先啊！ 你先啊！ 你先啊！你先啊！ 我嚟个最大佬先啦， 我预测咗嘅 柠檬茶。 诶、欸，我有谂过呢、這个 柠檬茶，唔系讲下笑嘅呢个讲笑，嗰日行过买嘢，我有另外一个嘅。 点啊？又攞两份出嚟？ 系啦，我买咗个啊，太阳能电筒啊，可以吸收阳光，再放翻啲光出嚟啊！ 哇！ 最难揾系咩？行入鸭寮街，最难揾系揾太阳能嘅电筒，即系电筒佢有好多，我行过有太阳能电筒。他以为我有学习的需要， 你知唔知 道？我揾咗几间先揾到呢个太阳能嘅。 你知唔知道我见呢个太阳能电筒谂起咩啊？那个送 USB 的男仔， 我都觉得有啲。 我怀疑佢都系一架尿鸡同埋。 我觉得你有呢个嘅阳光需要，所以呢个嘅食住。 你唔送啲有维他命 D 嘅嘢咁， 所以呢个咧系吸收阳光再放翻啲光出嚟嘅，几光嘅呢个都 系咩？ 我搞到自己都想买翻个。 哇，真系几光。 系啊，你开 live 可以用。 但系唔靓啊啲歌， 你唔好咁样冷笑一下。 去拉， 系啊，仲可以当尿袋用添，系啦，可以吸收。 你仲笑嗰个 USB 嗰个人， 我你仲笑 用啊呢句，我好佢少少，我系 USA， 你仲呢个礼物啦？ 哎，我呢、這、一个我都曾经有惊过同阿一会撞嘅，我呢、這个一啲帽俾你。阳光遮太阳啊，要同埋 好老土啊， 好老土 系咩？ 你觉得你嗰、那个你嗰个太新颖啦， 幽默啊！ 你嗰个幽默咧，好难好难 get 到，你明唔明啊？ 好好用啊，话俾你知，停电嘅时候 呢顶帽上面写住 True love is the joy of life， 得噶啦 吓。同埋最紧要咩？首歌忍眼泪啊嘛，你喊嘅时候，如果你戴住顶帽可以。 拉落嚟遮住，唔好俾人見到。 我話俾你知，你開住呢盞燈，你殘眼到喊唔到啊！ 係啦，咁我送咗啲黑色嘅呢個 cap 帽俾你嘅，係遮下陽光。咁啊，出去即系夏天啊，秋天啊， 都唔衬你系嘛？黑色嘅帽， 好靓喎！ 我见到你都有戴帽噶， 冇嘢啦。 系啊，我有戴帽。 系啊，所以再加上上面嘅文字，精心挑选。你笑咩啫？我都知道你嗰个有精心挑选， 我呢个精心挑选啊！ 太阳能电， 太阳能电动啊！ 其实送 USB 嗰阵时，佢都考虑咗好多嘢。 系啊， 我知道，但我真的觉得呢个好正。 你系咪读 IT 啊？你 我收到一定会好开心。 你系读理科啊？你 我系读理科。 用翻你头先问人哋嗰啲嘢嚟问你先。好啦，今日呢两份礼物，即系两个男仔送俾你，你会拣边个赢啊？直接啲，放胆啲。 我拣顶帽。 Yeah， 合理啊！啲幽默系冇人识欣赏，就好似苦瓜一样，我觉得自己。 佢呢种幽默，你。麻麻地， 我觉得 会人性欣赏 嘅。佢系咪谂得太复杂咗？ 我有学习嘅需要。 其实可能佢谂得多咗，即系佢谂多咗好多嘢咯。 跟唔上啊！大家都在座呢度，我哋四个都未必跟得上你嘅思维，我怀疑都。唔系，但系呢个佢都会送俾你嘅。 系啊， 你睇下点样 用 啦。 我话俾你知。 未想到， 如果停电嘅话， 停电嘅话好有用， 都系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再次多谢 Jaylen 啦，咁啊希望你中意呢两个礼物啦。今日多谢你，Thank you。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儿，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下半生竟在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目，问什么正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碎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看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加？ 一节特别交通消息，因为公众活动的关系，怡和街来回方向已经封闭了。因为公众活动，怡和街来回方向已经封闭。三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呢首歌啊，特登送俾 Jalen 嘅，有陈奕迅嘅《苦瓜》，希望有朝一日我哋会见到 Jalen 食起苦瓜上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百几名民主派区议会选举候选人发起下午三点在维园同选民聚会，另外有网民发起由维园步行至中环，在黄室堡对开的纪利佐治街，不少前往维园的市民企出马路同防暴警察对峙，警员举起蓝旗警告现场是非法集结，要求马上离开，否则会用适当武力驱散，市民随即起哄。较早前，一名中年男子指骂防暴警员，随即被制服同拘捕，引起在场市民不满。有区选候选人出嚟叫停，亦有市民互相劝告唔好冲突。喺维园对出告示打道行人路，有大批人士在场声援，之后再有警员透过扬声器指警务处处长已经反对维园集会，集会系非法，参加者会触犯法例，要求在场人士尽快离开。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有蒙面人因为不满校方未有厘清15岁学生死亡问题而破坏校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对此感到好痛心，他说学生死亡只是蒙面人单方面的怀疑，当家人都没有怀疑，为什么不知身份的蒙面人怀疑并破坏所有东西？他又认为社会高度关注资讯发放和私隐，资专未能交出闭路电视片段是绝对正常。他在电台节目表示，除了执法者，闭路电视持有人都有责任保障私隐。杨润雄又说，过去推行德育和公民教育时，科时比例尚有疏忽，特别在中学容易将时间集中在学科上，他和中小学校长讨论时互相提醒，未来应该多做德育教育，并提醒学生注意网上资讯的真伪。恒地宣布将锦田江下为一幅428,000平方尺的土地借给政府七年，兴建大约2000个过渡房屋单位，每个单位面积由150至350尺，预计可容纳7至8000人。执行董事王浩明预料，恒地会负责平整土地等开支，估计要10亿，而建筑费和营运工作由政府负责，而集团会出资3至4000万活化客家建筑物，江夏为大宅。他又强调该区没有其他隐藏项目。被问为什么不兴建私楼，以及借用七年后会不会收回发展，王浩明说，整个社区发展未成熟，会等到成熟后再考虑最适当的土地用途。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需要找志愿机构联合规划，透露初步借用土地七年，象征式1元租金，七年后仍然有空间继续借用，如果归还给恒地发展，他们需要向城规会申请。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过去四个几月，公署接获涉及起底和网上欺凌的投诉，以及巡查个案有过百倍增长，由过去每年几十宗增加至到3300多宗。他已经95次去信涉事的14个网上平台，要求移除1600多条违法的连结。部分网站曾经停止运作，但之后以其他地区的域名借尸还魂，最终肯移除的连结只是占整体12%。王继仪期望可以加强和修订私隐条例某些条文，包括拥有法律地位，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尽快遏止起底对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封路嘅消息，喺铜锣湾因为公众活动，怡和街来回方向已经封闭。咁就系怡和街，由于有公众活动嘅缘故，来回方向已经封闭。另外，轩尼诗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啦，都系受阻噶。

知爸爸有咩下场？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事啊！时间嚟到啊，3:40，天气讲天气啦。 好，天气摄氏28度，室外气温摄氏28度，湿度系65%， 系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好耐我冇，我原来同你调咗位之后，我系唔惯嘅， 系唔知要点样讲 啊。好耐冇读天气啦。 系啊，相对湿度， 室外气温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65%嘅吓，紫外线指数。UV 4强度属于中等 嘅，系截至3点钟嘅咁样。好啦，咁啊，有冇啲咩？我哋有啲 系有啲 嘢讲下。 系交通消息啊，因应公众活动啊，现时告示打到落中环方向咧，不能左转入波斯富街。另外，百德新街啦、纪利佐治街同埋京士顿街咧，亦都现已封闭嘅。咁啊，大家记得留意呢个交通消息啦。 系 咁啊！如果出去嘅朋友咧，就留意交通情况同埋注意安全啦。 冇错，咁啊，今日呢一个嘅笨读兵团系嘛？ 系 我哋延续下头先，头半个钟啊嘛。 你屋企人系咪有回应啊？ 哦，系啊，系啊，讲翻嗰个先啦。而家讲啊，系嘛？ 系 嗱，话说头先啊，咁啊，打咗电话俾我爸啦，问佢买，即系提佢买六合彩啦。跟住之后，我妈咧就喺我哋屋企一家四口嘅 group 度就话。阿仔是在直播打电话给你，全港听到了， 加两个 emoji， 然之 后我想知系边两个 emoji 啊？ 笑到喊 哦，耻笑嗰啲啊！ 跟住之后我妹就留咗笑死，佢又留咗五个都系笑到喊嘅 emoji， 系啊。 跟住我爸系， 我爸冇复过佢喺个 group 度，可能佢 嬲咗你啦。 然后我妈话：你阿爸是好直接的，不会怀疑你。 你死啦你、 但我爸真的有另外呢 send message 俾我 No show numbers in the past 20 times 同埋 most hot numbers， 佢即系我怀佢手动 send 俾我，好劲喎， 好嘢啊， 好嘢啊，我就拿住呢个就去买睇下咩环境啊， 所以今个礼拜推介嘅嘢啊都同细胞有关噶， 好嘢，细胞好嘢，唔系我阿爸好嘢，细胞好嘢。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点样可以做一个有修养嘅人。嗱，啱啱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呢，我哋就打咗个电话俾阿邱世伯㗎。阿邱世伯呢好多连登巴打都话一听把声都知道呢佢係一个有修养嘅人。咁当然点样知道呢？除咗係佢嗰个温柔而且带有磁性嘅声音之外呢，就係佢出口成文啦。作为一个理科的人，其实都可以出口成文的，就是随便可以抛出一大堆的逻辑，随便可以抛出一大堆的数据，随便可以抛出一大堆你估不到的一些资料的。所以呢，如果你要作为一个这么有内涵的人的话，最重要你自己都要丰富自己的 database， 知道这些资料在哪里来，这些数据在哪里来，知道清楚之后呢， 就可以出口成文，同人傾偈，同人討論都言之有物啦。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就係推介你做一個好似邱世伯咁有修養嘅人。笨讀兵團報告完畢。 老实讲， 喺度要先回应一班嘅连登巴打， 系 你哋系冇修养嘅人，因为你连个收字都打错咗。 但你打咗收埋个， 佢应该系收你个收， 系啊， 系啦，你打咗收起个收， 系啊，唔系啊，佢打收养好有收养，系即系收养小朋友嗰个收养， 系咯，咪就打错咯， 佢打嗰个， 咪就收起个收咯， 系 啊，收起一样嘢个收， 即系话我爸收养我， 系啊， 你啊， 即系个。大文化水平低啊， 差啲啊， 系啊。 不过 第二样嘢，点解我觉得佢型咧？啱啱有一下，即系你同阿世伯嘅对话，有一下我觉得型咧，就喺你其实暗码底有一下系 challenge 佢嘅， 系 即系佢话 你点知系 hot number？ 系啦，你点知系 hot number？ 佢即刻应你喺电光火石之间，仲要做法系非常之完美， 系 唔需要改善， 冇错。 马会话俾我知， 佢手上有资料， 系啊，即系佢话埋俾你听个 source 个 citation 喺边度嚟嘅， 系， 即系如果你记低，即系嗱呢个咧真系一个记忆力嘅测试，或者系你平时嗰个锻炼，你记得几多嘢？嗱、无啦啦，例如倾起嘅，哦，原来厕所板嘅细菌含量咧系比起砧板咧系少20%，假设咁样先啦， 系， 咁你同一个家庭主妇倾起呢样嘢， 咁佢 challenge， 咁个师奶话，喂，有冇可能啊？我日日都洗嗰块砧板，呢个时候你抛出喺2017年9月17日嘅电视直播入边，引用咗英国嘅一个 BBC 调查，英国系 BBC 啊嘛，系咪啊？系，引用咗一个英国 BBC 嚟自曼彻斯特大学嘅一个研究调查。Doctor Professor 提供嘅资料 ，Doctor Professor 系啦 ，Professor Doctor 或者 我而家噏就咁噏啫。但如果你可以咁样一抽同人倾偈嘅话，其实系型嘅。 我觉得 咁当然呢个唔系攞嚟追女仔啦。 唔系，如果你同个女仔讲无端端变咗数据王， 系唔得，都唔系唔得嘅。喺2019年9月17日下午4:25，你曾经发过我一次脾气， 你觉得真系好咩？真系 sweet 咩？ 算啦，冇啦都。 呢个可能喺嗌交嘅时候，可能有啲帮助咯。 系， 但因为咧，你啱啱讲呢一样嘢，我觉得真心难做嘅，因为我自问我记忆力差，有啲嘢睇过咧，你唔好话要举个 source 啊，连嗰个 point 可能攞翻你嗰个厕所板为例。我记得我睇过嘅，我真系记得你咁讲唔啱嘅，但我讲唔到落去。 嗱，我最多咧。我自己啊，最多系净系可以记到嗰啲例子同埋嗰个道理啫。 哇，好好啦，已经。 即系嗱，我哋以前咪有通识60秒嘅， 系啊系啊。 咁有段时间系我写稿噶嘛，即系例如巴黎铁塔嘅历史。咁如果我写过嘅话咧，我都会记得啲嘅。即系例如我写过死啦，我唔记得咗啦已经。总之写过啲嘢，咁你都会记得，或者你平时睇书会睇过啲嘢记得。即系例如罗兹威尔人系咩嚟啊？阿里士多德同埋柏拉图之间嘅关系啊，呢啲勉强咧，可能上堂听过啊，睇过书啊，都记得都噏得翻。但系你真系冇嗰下咧，即系世伯嗰下，佢引用埋佢边度出嚟嗰下，系三只字，型，型， 觉得佢 型， 你觉得佢专家啊？ 我真系觉得佢，如果唔系你世伯嘅话，即系唔系你嘅， 唔系我阿爸， 唔系你阿爸。 唔系我阿爸 嘅话咧，我有啲怀疑佢系职业赌徒啊！ 我必须要讲， 即系佢系刘华嗰个咩啊？ 叻姑叻姑新年财噶嘛， 同张家辉嗰套嘅，即系教佢睇马嗰个 pat pat 啊， 大战拉斯维加 斯，系系嗰啲 大战拉斯维加斯， 世伯嘅形象就喺嗰度出现咗啦，同刘德华重叠咗啦。 佢近排都多白頭髮， 都有劉德華嗰種嘅感覺，幾有型。 但係我戥我爸開心嘅，即係佢 有人欣賞佢， 佢得佢仲要連登巴打喎。佢今時今日行出嚟同人講，有乜連登巴打讚我有修養？我話你聽，呢、這個美譽真係不得了啊！我懷疑咧，因為就嚟退休啦，我熱烈鼓勵佢退休， 所以急住買六合彩。 大佬退休金唔夠使啊！今時今日。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心情都仲未平复，因为其实我真系好少可提到我阿爸嘅。就算平时喺其他节目度，即系 Give Me Five 又好啦，好似都系讲阿妹或者讲阿妈多啲。今日我哋差唔多两个钟啊，唔计个访问剩翻嘅时间，都系绕住我老豆，我都真系戥佢开心。因为头先同佢通呢一通电话，虽然系一个整蛊电话啦，我都知佢可能真系嬲咗。但系我喺度发现咧，我真系好似好耐冇同佢讲电话咯。即系啱啱讲佢叫我买六合彩嗰个电话唔计啦。但系之前平时咧，好少喺电话上面咧会维持到超过一分钟嘅对话。message 之间咧，我睇翻最多都系话。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喺边啊？跟住或者天气冻啊，着多件衫咁样啦。好似交流又唔系好多嘅。咁喺屋企咧，咁通常我一瞓醒就出门口，咁佢咧就坐喺个厅度对住个电脑。之前唔知佢对住电脑做咩，而家知啦，就睇住嗰啲数字啊，嗰啲 hot numbers 啊。咁啊，啱啱瞓醒嘅状态，你知道有啲起床气咧，所以嘢又唔讲多几句。咁啊，然后去到。放工啊，或者出完街一日翻到屋企夜晚十点零十一点咧，佢又瞓咗觉啦。咁所以咧，其实同阿爸相处时间原来真系唔系好多。所以头先中间播访问嘅一个钟咧，我突然之间喺度回忆紧啊，同阿爸之间有啲咩？嘅得意嘅回忆又可以适合放喺呢度播歌可以讲嘅咧，又真系嘅。有一首歌咧，我都觉得系我同阿爸之间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嚟嘅。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喺我幼稚园嘅时候已经出现嘅啦。嗰阵时咧，阿爸公司即系有车俾佢揸咧，咁啊有时出街都可以揸车。咁啊每一次上车嘅时候咧，嗰阵时仲系用紧嗰啲 cassette 带嘅。咁啊 ，cassette 带一饼，你当好似其实即系 CD 咁，可能即系五至十首歌咁样。但每一次上到车咧，我都要指定叫阿爸咧播呢一只带嘅呢一首歌。其实我大个咗之后咧，印象都唔系好大嘅。但系唔知点解，原来呢一个片段咧系深深咁样咧印咗喺我老豆嘅脑海里边，所以。大个咗之后咧，佢间唔中咧都会同我讲啊，你细个咪好中意听呢只歌咯，一上车你叫我就播呢只跟住唱噶啦。俾佢讲下讲下，我又好似真系有啲画面。老实讲呢只歌咧，唔知点解我细个会中意，亦都唔知点解会跟住唱，亦都好唔系一个小朋友应该会中意嘅歌嚟嘅，但系就系我同阿爸嘅回忆啦。呢一只就系包青天嘅《新鸳鸯蝴蝶梦》，问你死未？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是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恋爱，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烦忧，头大短岁岁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今朝清风细飘流。由来只有心年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 红颜。在三点零四点钟听这一首歌呢，有一种回到去以前的感觉。 那个以前是什么以前？ 手下留情。 都有嗰啲啊， 即系手下留情会播嘅歌咯， 系啊， 即系旧系啊，嗰啲旧嘅电视剧歌啊， 系啊， 系啊， 而你听到你又 好怀念过去啊，但系呢度系二台，唔系一台， 我是你呢个后辈， 我哋两个加埋先得一个刘伟恒嘅年纪，差唔多啊，系嘛， 差唔多，差多佢少少， 多少少咯， 因为佢话佢生得我出嘅， 系咯， 系啦，喺唔犯法嘅基础下。你觉得你同你阿爸有边忽系相似呢？除咗个样子之外， 个个都话我哋个样子。 你同你阿妹同你阿爸三个系啤出嚟嘅， 我真系啤死。 你阿妈就，你阿妈唔似，你阿妈唔似。 我妈唔似咩？我阿妈都系嘅。 嗱，另外一 个版本， 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黄冠斌同佢家姐，连埋佢阿妈同佢阿爸咧。是直情四个人，即是他阿爸和他阿妈已经直情有埋个夫妻相在这里。 再加埋他 两 子弟。两子弟。 四个人是啤出来的啤的。 即是皇冠不留长头发就是他姐啦。 是啦。年纪大一点就是他阿妈啦。 再老一点甩头发。 就是他阿爸啦。你留长头发呢就是你阿妹啦。所以不断叫你留长头发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想啊，两姊妹出街这样。 你和你阿爸在性格上有没有哪里相似呢？ 我觉得有啲似啦，开始， 就系听呢啲歌啊， 会记性唔好咯，即系嗰啲呢头讲完之后咧，会自己唔记得， 嗯， 呢个有啲相近啊，同埋咧开始有个习惯，似佢坐喺 sofa 度睇睇下电视会瞓着。 你讲咩啊？ 咩啊？ 你讲咩啊？ 好似佢咁喺 sofa 睇睇下电视瞓着。 哦，咩啊？是不是这些啊？你阿爸什么 这头讲完不记得 了。这头讲完什么 周星星同学这个实验最紧要是记性。 什么你讲什么吗？你和你阿爸哪里像？那里 像啊。那里 就是这方面像啊。下个礼拜嘉宾是谁呢？听一下先啊。 阿 Queen， 如果10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的好人指数有几多分呢？ 6分啊。他个人其实很真诚的，因为他刚才不停地夹我，我最喜欢的人真，那我觉得我很想给他10分的，刚才我想留下4分给一个空间去进步。 Hello， 我是 Queen 吕乔恩，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醒，就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下星期的嘉宾是 都是今年的女新人啊， Queen 吕乔恩的。 是我们已经跟她改了个花名了。下巴。究竟下巴怎么看波城呢？我们听一下。 你觉得波城的好人指数有几多分呢？ 一样是6分。她比起阿一好像善良一点的。好像。因为她没有直接地夹我。但是亦都因为这样，我怕她一阵间我一离开这间房，她就可能会在这里讲我了。 Hello， 我是 Queen 吕乔恩，想知道我揀 I1 定是波醒，就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个礼拜嘉宾是边个啊 ？Queen 啊， 吓唔记得咗啦， 记住啊。